Coco， 听啦。 最近咧，电台咧就经常喺度咧宣传紧啊呢个新剧啦，就系、是、呢个后手就位啦。我都想话俾大家知道咧，就自己人咧都新手就位啦。 系点解咧？ 因为我哋正式咧系琴日食完一餐饭之后咧，就正式自己人嘅权力已经系顺利转移啦。 系嘅，我哋有新嘅监制。 系啦，咁啊要暂时送走啦，就系暂别呢个二台嘅我哋嘅贴心监制啦，就系、是、Vincent 啦。OK， 佢有新嘅工作任命啦。咁啊取而代之嘅咧就另外一个直仔。 系啦，我哋嘅新监制 Auton 啊。 系啦，咁啊 Vincent 又系直啦。咁啊 ，Auton 又系直啦，咁希望佢新手上任之后就顶得顺我哋 咧。首先唔好俾我哋夹先咁样。 所以我哋琴日咧就俘虏佢啦，请佢食餐饭先啦。但到最后咧，结果咧抢咗张单嘅咧 ，Vincent 啊，好唔俾面啊呢个监制。我哋想食佢，想请佢食餐饭咧，都要咧无啦啦咧抢嗰张单啊。 哎呀， 再请多次啦你。 好啦，中秋再请过佢啦。OK，OK，、okay? okay. 好啦，咁当然啦，就正式开始呢一个星期嘅自己人啦。咁但系全程咧，而家咧即系得一个话题嘅啫，基本上。 就系 No One。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翻屋企食饭咧，都睇咗场波啦。你知我都甚少睇波噶啦。 系、哦。 系啦，咁睇咗呢个巴西对呢一个西班牙啦。OK， 咁要加时啦。咁最后咧，恭喜晒呢一个咧就系巴西队，就系夺得呢一个决赛嘅冠军啊。OK， 咁我见到佢哋咧，哇，跑来跑去啦，系每一个个头啊，无论 set 到几靓啊。又或者系染咗咩头都好咧，湿水鸭咁啊个都。 唉，但如果你讲到靓嘅话咧，我就较早前就唔系睇足球嘅，我就睇咗一个团体嘅混律泳啊。咁咧嗰个头咧就真系 set 得好靓，好行，无论个水点翻腾都好啦，啲发型都系唔会变 嘅。但 系 点样湿咧？你落亲水嘅时候就会塌噶啦个头。 扎到好似一个计咁 gel 实晒咯，咁同埋啲头饰咧会黐住喺啲头发里边，咁啊好劲噶。 同埋你有冇留意佢哋啲衫都好靓噶？ 个妆啊，仲有 嗰啲妆啊，一定系防水噶啦，应该喷好多嗰啲即系定型喷雾嘅，最后系 set 做个妆系唔会用嘅。但系啲衫先犀利，你有冇见过有个女？應該是中國隊的件衫的背脊是毒蛇來的。 不是啊、 哎、我有見過 不是毒蛇，人家是想做白蛇啊。 不是，他前面好像是蛇，好像不知道不是後面是蛇，前面好像是蜘蛛這樣的嘛。 不是，蜘蛛是另外一個的，應該 是、哦、我以為是同一隊 的。俄羅斯那邊的應該是另外一隊、 啊、不是，還有我現在要讚一讚科技真的很厲害的，因為譬如好像運律泳那樣、嗯、即以前我們看開的時候只有一兩個鏡頭而已，現在是很多個鏡頭的， 還可以落水底可以見到他們的動作。 咁啊，佢喺水底，你一定以前都有水底噶啦，如果唔系点影啊？真系多余啊！咁但系，譬如好似我今日睇阿李维斯咧、 嗯， 即系我成日喺度问啊，到底有啲镜头喺边度摆嘅咧？即系有一个镜头跟住佢喺前面噶嘛，但系你见到即系前面其实系冇单车噶、哦。 诶、哎，我呢度见过，因为每一架单车咧，甚至乎好似之前睇滑浪风帆嗰啲，唔系滑浪风帆啊，风帆咧，咁就讲紧系会有个少少嘅镜头咧，会 set 咗喺部嗰、那个即系单车啊或者船上面噶。咁所以就可以影到咧嗰個運動員啦，甚至乎係前後嗰啲嘅對手咯。 係啊，同埋今時今日你睇泳賽嘅時候咧，佢淨喺個賽道上面咧係打埋到底個名係邊個啦？ 哦， 邊個先咧？邊個後噶嘛？好鬼犀利噶！ 同埋田徑上場上面咧跑短跑嗰時咧，會定期成晚黑曬燈咧，然之後好靚嘅嗰個動作，即係嗰個畫面。 係啦，咁啊，聽日咧就係呢個閉幕式啦，同埋最後嘅賽事啦。咁當然咧，我哋非常之緊張，就係李維斯啦入到呢個八強啦。咁希望祝佢聽日努力。狀態要 good fit 嚇、 嗯 啊、，OK， 希望可以為香港繼續增光啦。因為今年嘅即係香港嘅賽事咧，即係同埋嗰個成績係相當之驕人啦。暫時就係一金兩銀兩銅，有冇講錯啊？有冇講笑啊？ 一金兩銀兩銅啊，五面金牌，五面獎牌。 係啦，咁希望啊，聽日可以再為我哋增添多幾面嘅獎牌，有冇多幾面啊？就係得阿李維斯嗰面啊！ 唔理啦，总之李维斯希望你赢啦。 好啦 ，OK， 嗱，今日咧，因为趁住系即系其实系已经系尾二嗰日嘅奥运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自己人嘅专题咧，可以预告一下咧，我哋今次真系会讲奥运，咁但系就唔系我哋因为业余人士讲啦， 我哋真係揾到一啲自己人嘅運動員啊，同埋以往曾經喺世界各地咧參加過咧，即係不同界別啊，同埋即係不同年代嘅一啲所謂機 games 嘅朋友咧，係同我哋講下今年嘅奧運，講下運動喎。咁啊，轉頭介紹啦。OK， 好啦，講下今個星期有啲咩事發生先嗱。首先咧，我今日咧突然間聽到個消息咧，你有冇食開呢個牌子嘅朱古力嘅？ 嗯，你讲你头先讲 S 字头嗰只啊嘛， 系啦 ，Makers 咁样咧 ，S 字头。 细个嘅时候有食咯，大个之后觉得佢太甜啦， 太黏啊， 系啊， 入边有啲 拖 死噶嘛， 黐住嗰啲咁就好少食翻嚟噶。 系咯，即系好似哇，即系蛀牙，即系好蛀牙 feel 咯，嗰件事 会黐住喺啲牙。 系啦，大家都知道讲紧系即系边只牌子嘅朱古力啦，都好多年历史啦。OK， 吓好脍炙人口嘅一只 brand 咧咁样。咁但系最近有一啲嘅负面新闻就系发生咧，其实唔系喺即系香港，又或者系英美嘅，喺西班牙佢哋嘅 brand 咧，最近啊出咗一个广告， 嗯， 那个广告咧好简单嘅啫，嗰条桥就影住咧一个咧就本来有一个好 cam 嘅人啦，咁佢就准备咧就系开呢一排嘅朱古力嚟食啦，咁点知一食完之后咧，佢即刻就变咗一个咧胡须佬啦， 吓， 同埋一个好似人哋啦传统眼中所谓嘅猛男啦，咁然后跟住咧佢最尾出嗰句 slogan 就系话 ，You are not yourself when you are hungry。咁於是乎就係呢個廣告呢條橋咧，就俾人哋鬧到頂到黐咗線。啲人話你咁樣講，即係話其實攣嘅人係可以咬得直噶啦。 嗯， 即係話你係咪支持即係咬直治療法咧？然後跟住你就話 You are not yourself when you are hungry 嚇、啊，你肚餓嘅時候咧，你就唔會做翻，唔係你自己啦，唔係要做翻自己啦。咁係咩意思啊？嚇、啊！即系其实你觉得每个挛人都可以咬翻直，可以做翻自己， 同埋可能每个挛人都好痛噶， 同埋会变咗肥嘅直人咯。 我即刻谂到咧， 系咪 变 咗饥不择食嘅意思？ 哦，原来系咁样解。 系啦，咁但系呢个广告一出之后，当然系俾好多人闹啦，即系觉得佢唔够 sensitive 啦，又或者系政治正确啦，甚至系摆到明系支持所谓咬直治疗法，同埋歧视呢个挛人啦，俾人丙到晕啦。咁啊，当然当中系包括好多西班牙一啲比较即系激进。同埋 vocal 嘅一啲 LGBT 嘅组织啦，哇，完全系劣评如潮，结果咧佢哋就要 pull out 啦，咁仲要道歉啦，仲要话诶唔好意思啊，令到大家 misunderstood， 冇人 misunderstood 你啊，好清楚啊，你表达嘅信息，即系连道歉啊，我觉得都应该要投诉佢啊，唔该你再道过。 但系我又成日谂咧，即系做广告公司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啲传闻系话广告公司里面咧一定会有好多自己人噶嘛，咁点解去谂呢条桥嘅时候咧，佢公司啲自己人冇企出嚟去讲咧？ 同埋我觉得即系唔系简单啲，你只不过系出一个内部嘅公司嘅文件啊嘛，即系你嗱，我谂即系大家都做 media 噶啦，即系譬如话你都帮手会即系帮一啲客落广告啦 ，Coco 系咪先？你做过噶嘛？而嗰个程序唔系一两个人去决定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你要过好。好多一条桥都要过好多噶嘛，由即系譬如话帮你做广告嗰间公司要做 presentation 系嘛，然后过咗你自己 creative 嗰个 department 啦，然后跟住仲要老细，即系过好多关，然后先出到街噶嘛。 客都要去 agree 你先可以做呢条广告噶嘛。 即系话你一定要系集体地鬼揞眼先，令到一个咁唔 sensitive 嘅广告出到街咯。其实都是一个奇迹嚟噶嘛。 咪或者可能佢哋即系过呢个批核嘅程序咧，全部都系直男嚟噶。即係所以佢會覺得咧，哦係， 唔係直咁簡單啊，係唔 gay friendly 嘅直男啊。 係咯，但係我會覺得，如果係調轉嗰個角度咧，有可能會大受歡迎。即係原本一個紅豆豆嘅男士，跟住食完嗰個朱古力之後，就變咗好 變咗你，變咗你， 咁就變咗 yourself。咁但係又會好 funny 咯，件事，但亦都可能會吸引到好多人去留意呢個廣告咯。 係啦，只要其實佢 swap 咗咧，嗰件事就冇事噶啦，反而會有啲機 humor 係咪添？ 係啊， 係咯，點解會坐得咁交關嘅咧？啱啊！我赞成啊！一个即系苏眉大汉，然后突然间咧食完佢哋朱古力之后咧，就变咗一个 drag queen。 O K 啊， 几正啊条桥！ 唔系，因为 drag queen 近几年真系即系入屋咗好多嘅，就算即系直男咧，我认识好多直男都真系会睇嘅，都真系知道而家即系我认识好多即系亚洲啦，尤其是我啲香港嘅男仔咧，其实佢哋都知道咩叫 drag queen 噶啦，已经系好入屋一件事，佢哋都知道呢个其实一个表演嘅。行業啦，表演藝術啦，都唔係話一定即係 drag queen 就係 gay 咁樣嘅解釋，所以我覺得 總之係靚咯 ，drag 就係靚， 係啦，同埋而家開始香港少咗人咧係講人妖嘅，以往就因為人妖打排球啦， 少咗你 而家係少咗講人妖嘅， 笑你㗎， 係啊，而家即係大家都已經係習慣咗講 drag 啦，咁但係講 drag 即係主流化啦，我真係細估唔到咧，主流化到嘅地步咧，連呢一位我哋睇住佢大嘅。 一位年轻嘅演员咧，都而家即系 drag 起上嚟。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大家都睇最大啦，就是、Harry Potter 里面嘅 Daniel Radcliffe 啦，阿 Potter 仔啦 ，OK。咁但系阿 Potter 仔咧，最近咧，其实原来佢系拍咗个电视剧集嘅。个电视剧集咧就叫做 Miracle Workers。咁原来咧唔讲唔知咧，我真系冇睇过啦。咁但系原来 Season 3噶咯。 哦。 咁而喺新一个系啊，新一个 Season 里面咧，原来嗱，其实咧成个古仔系讲咧，即系其实Daniel Radcliffe 咧演出个角色咧，佢系联同另外一个男演员咧都一齐演嘅。咁而两个咧，其实系打落凡间嘅 Angel 嚟噶。 哦， 咁但系就唔知咧，因为我冇睇过啦，唔知道剧情系咩啦。但系总之喺最新个 season 里面，其中嘅 episode 咧，就系无啦 Daniel Radcliffe 咧，就喺间吧里面咧，就 drag 佢上嚟。 唔系啊，都几靓，我觉得 OK。 系啦，咁我就想咧，就请香港啦，首屈一指啦，最 top 嘅drag queen 啦 ，Coco 去评论一下佢 drag。 唔系，我有睇到嘅嗰条片，咁但系其实我系睇咗一次之后咧，我都冇谂住要特别想讲。 咁不消提啊，咁惨啊！ 因为首先咧，嗱，我觉得佢外形咧，其实系似 Rocky Horror Show 入边个男主角， 系似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嘅， 系啦，即系佢又即系有少少胡须啦，又未剃晒啦， 有好多 又有胸毛啦， 啦 就着啲即系类似我谂唔知 PVC 定皮嘅黑色 贴身裤 咁啊， 嗰啲叫 chaps 啦， 系啦 chaps 啦，咁就即系其实佢就。即係表演咗一場歌舞咧，但係咧，我覺得個造型其實佢又冇戴假髮嘅， 咁但係佢有 feather 嘅喺膊頭嗰度， 類似有啲嘢啦，咁有少少眼影咁樣啦，咁我就覺得依個造型其實係好普通， 初 班 夠 係 drag 嘅初班係啦， 係啦，即係類似真係 Halloween 嘅造型啦， down咗啦， 但係有一樣可取咧，就係佢嗰個跳舞嘅舞姿咧，其實係幾得嘅。即係又跳得快啦，又有嗰啲類似即係又踎低起身啊，有 focusing 嘅，我見佢有成十幾秒 focusing 嘅，咁就都我都覺得 OK 嘅。作為一個即係都叫做即係一線嘅男演員啦，咁去做，其實佢做好多一啲奇離怪嘅角色嘅，即係完咗 Harry Potter 之後， 我覺得幾好嘅，因為 Harry Potter 係太過主流啊，同埋太過老正嘅角色，我覺得佢係想刻意咧係幫自己洗底，話俾大家知道咧，其實我係可以，我係真係一個演員，我唔係淨係一個咧大家睇住我大嘅童星，咁所以特登揀一啲咧即係比較。level 啦，又或者比較 off 嘅一啲劇本，做一啲咧奇怪嘅角色，你要挑戰自己演技，你要證明俾大家聽，我真係一個長大咗嘅演員咯。 係嘅，之前佢都有挑戰過類似嘅全裸嘅演出啦。 好似話聽講今次都有，因為我淨係睇咗個 trailer 啫，所以個 trailer 裏面咧就冇呢一幕嘅。但我睇嗰、那個影評咧就話咧，其實佢即係著住嗰啲半 PVC 同埋 leather 嘅 chaps 噶嘛。 係。 咁但係你知道通常嗰啲咧舞男咧到最尾咧就會喺自己 pat pat 嗰度咧唔知掀開咗，就露埋 pat pat 噶嘛。曾文話今次佢淨露埋 pat pat 嘅 喎。 咁我都唔 surprise 嘅，咁樣做， 因為之前都露過㗎啦。 佢真係做好多呢啲咁嘅類型嘅片集嘅，近呢幾年即係 Harry Potter 之後，咁所以我相信佢都係想開拓一啲唔同嘅新戲路咯。咁同埋佢啲 fans 係眾多，其實啲 fans 係跟住佢成長嘅。咁我諗佢都能夠即係接受到佢啲新嘅戲路，我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啦，咁所以大家即係不妨可以俾啲意見佢啊。不過我就覺得如果你真係要 drag 嘅話咧，認真少少嘅，咁啊睇太空毛先至 drag 咯。 但系你讲到剃胸毛咧，我又讲翻少少好啊，唔系因为 咁多 news 系关于胸毛嘅咩？ 突然之间叫胸毛我喺度，因为咧喺网上面咧就睇到咧阿 Tom Daly 咧，咁就喺度比赛之前咧就同佢嘅同房队友咧就喺度清理呢个胸毛啊，但系佢用呢啲最传统嘅好似类似蜜蜡式嘅方法，即系要黐实晒呢啲胸毛，然之后啜一声咁搣咗佢嗰啲啊。 呢个唔系最传统喎， 唔系呢个唔系咩？ 最传统嘅剃， 佢唔系剃，真系搣嘅，好痛啊！见到搣到成个心口都～红晒，跟住咧，我就今日咧喺度睇呢个奥运跳水嘅时候就谂，吓、咁究竟其实去做呢一个嘅表演嘅时候，或者比赛嘅时候，系咪真系需要去剃胸毛定唔剃咧？因为见到有啲选手咧，确实咧会觉得佢系好滑捋嘅。咁亦都有啲國家嘅選手咧，係選擇唔剃嘅。 唔係嘅，聽聞嗰樣嘢咧，唔係純粹外觀咁簡單 嘅。阻住啲水 係啊，即係你跳水嘅時候咧，嗰啲水花咧，即係其實如果你 smooth 啲咧，我估啊嚇，即係以物理上面咧嘅 common sense 咧，咁你插水嘅時候其實未冇咁易有咁多水花咯。 呢、這個應該我哋可以問一問嘉賓嘅。咁所以我就定一望。 係啊，我哋今日個嘉賓佢係以前玩跳水嘅。 所以我就望到個畫面就係、是、嚇Tom Daly 佢哋咧就好滑捋捋喎。但係真係有啲國家嘅即係選手咧，就係都幾多毛下 嘅。但係你有冇見過毛神神嘅即係跳水？ 今日咪見到少有幾個係咯，係 啊。但我好少見到，我相信佢哋係有。 係嘅，因為你睇翻佢哋架底咧係好濃密嘅，但係心口係冇冇鬃毛咧，就應該係有。 但係我覺得有一種嘅運動係一定要剃毛嘅，係剃毛嘅，咁就係嗰啲健美先生咯。 哦、 因為你真的要 show 肌肉噶嘛，咁、你知啦，即係我諗亞洲嘅運動員咧，就可能未必咁多體毛啦。咁但係好多外國嘅咧，你即係覺得哇，嗰度都係生到體毛嘅，你即係。 啊，同埋， 咁然後跟住，如果譬如話你係健美先生，你要 show 肌肉，哇，你俾啲毛遮曬，我點樣計分？ 唔係啊，同埋咧，應該係搽嗰啲令立立油嘅時候咧，咁、如果你 花生油啊。 应该不是花生油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好多毛喺度，咁我就会觉得咧啲毛就会黐晒实，同埋会夹咗咯啲毛。 唔系你睇落去咪唔反抗咯啲毛咧？ 但系我见到啲毛突然间黐实咗喺啲肉度，劈咗笪笪毛喺度啊嘛。 唔系咁用呢个蜜蜡剃毛咧，其实都系即系快。同埋係乾淨， 但係好痛咯，我就見到係 會痛嘅，但係係嗰一下咁樣咯。因為我之前都有幫即係莫俊寧咧，咁佢 drag 嘅時候咧，佢係有我幫佢用蜜蜡呢個， 佢出咗名係好 hairy 噶嘛， 係啦，跟住佢都係嗌曬救命咁樣，但係即係佢，但係佢都覺得話哇好快喎，即係一射射射咁樣， 咁嚟剃咗嗰下都 OK 噶應該。 唔係佢想快啲嘛，乾淨啲嘛。 哦 ，OK， 係咁，但係有啲部位肌肤系唔系肌肤系有嫩啲，我想讲咁嗰只痛法，我谂真系唔系净系手臂咁简单咯。 嗯， 咁当然啦，我都好奉劝大家即系揾专业人士去做呢件事咧，唔好喺 唔好揾你啦。OK， 嗱，今日咧我哋专题咧就会请到一啲自己人嘅运动员啦，咁啊同我哋真系去讲下奥运啦，甚至以往佢哋参加过一啲嘅机 games 啦，同埋即系今年佢哋睇赛事嘅时候咧，以佢哋即系咁纯熟嘅运动员咧，会唔会佢哋嘅观点角度同我哋普通人有好唔同咧？即系譬如我哋睇跳水睇边个靓仔嘅啫嘛， 同埋系唔系要睇嚟咧比分啊？等比分冲身嗰下嘅啫嘛， 系啦， 通常系下边嗰啲嘢系突然间咦遮住咗嘅， 系啦，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哋已经系好特登噶啦，知道咧其实咧嗰刻咧系好性感啊！即系我见到咧佢哋嗰啲拨头嗰啲方法咧冲花洒咧，我觉得平时你哋应该冲凉唔系咁嘅动作嘅。 唔係，同埋而家多咗好多運動員咧，臨尾訪問嘅時候咧，其實會對住鏡頭錫錫咯，同埋會擺一個心形嘅動作咯。今年特別多㗎， 係咪扮 mirror？ 咁又唔係啩？ 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作為自己人最開心就係今年嘅奧運咧，就係即係創咗歷年嘅新高啦，就係、是、最多嘅一啲出櫃嘅運動員啦，就係、是、參加啦。除此以外咧，即係甚至其實係首年咧，真係有跨性別嘅人士啦，以跨性別嘅身份咧係參加比賽，甚至係奪獎添嘅。啱啱好似呢一兩日先至聽到咧，就係、是、好少喺奧運賽事裡面獲國際獎項嘅菲律賓咧。就係 boxing 啊，就係女子嘅團體咧，其中一位已經係好似獲咗呢一個銀獎嘅一位朋友咧，咁佢本身係一個 lesbian 嚟嘅嚇，都幾英俊下嘅，好倜傥下嘅一個運動員啦。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咁樣講，佢話 I'm proud to be part of the LGBT community 啦。咁而 at the same time 佢話 Go forward, fight. This win is for all of you。佢要將自己呢個銀獎咧，就係獻俾每一位就係LGBT 嘅朋友。呢個獎項佢話大家都有份。 Time after time, after my sentence,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 I've been a few. I've been my share. Thank you all. There's been a bed of roses. 跟住呢一首作品送俾我一位参与奥运嘅自己人，胜与负都好，你勇敢站出嚟已经赢咗。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今日最后一个比赛日，港队场地单车代表李慧思同庞耀会分别出战女子争先赛同女子全能赛。李慧思朝早会在女子争先赛的准决赛同乌克兰的史达利高娃对决，金牌战同铜牌战都会在中午前完成。庞耀会出战女子全能赛，全能赛包括步足赛、配速赛、淘汰赛同记分赛共四项比赛，全部在朝早进行。中国队昨日在东京奥运暂时增添两面金牌，金牌总数增至38面，其中一面金牌来自男子十米跳台，曹源以总分 582.35 夺得冠军，队友杨健就以 580.4 分得到亚军，中国包办金银牌。中国梦之队继上届之后，再在奥运八个跳水项目中取得7面金牌。另一面金牌由徐思晓、孙梦雅在女子500米双人独木舟项目夺得，这对前年世锦赛冠军组合在决赛以1分55秒495的时间首名到终点，做出奥运最佳时间夺冠，比亚军的乌克兰快超过2秒。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回应记者提问，在有关新型肺炎疫情的问题上，华春莹表示全球疫情反弹蔓延，团结抗疫成为今次会议各国外长达成的最大共识。各方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疫苗合作，提高地区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今次系列外长会在携手抗疫、疫苗合作、科学溯源等问题上凝聚共识，发出积极信号，为合作抗击疫情提供新的动力。华春莹表示，不少国家呼应中国的立场，指出病毒溯源是严谨的科学问题，应该坚持科学态度，反对政治操弄。当前各方特别要警惕和抵制各种政治病毒的干扰，切实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欧洲多国山火持续，土耳其和希腊受到严重影响，估计在希腊酿成两人死亡，土耳其最少有8人死亡，多人送院留医。这场山火焚烧多个星期，希腊和土耳其持续扑救，希腊派出最少15架飞机、1450名的消防员参与。有报道表示，雅典当局拘捕两人，不排除和山火有关。专家估计，由于持续受到干燥强风和摄氏38度高温影响，山火仍然会继续焚烧，相信山火持续亦和气候变化导致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是我们叫严重肝病的病人，如果不幸地有感染到这个叫做新冠病毒的话，死亡率或者后遗症会比一些没有肝病的人差或者高。最好的 number one 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疫苗。即是很多不同肝病的，譬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脂肪肝这些问题，大部分的病人我们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邊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号至12号递交提名表格。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 台资性别平等进程对话在8月4号在布拉格同志骄傲周举行，两个地区的专家共聚一堂讨论妇女参政和同志平权等议题。今次是台湾和捷克第一次合办辩论聚焦性别议题。布拉格市长致辞的时候表示，捷克的男女薪资差距在欧盟国家名列前茅，另外中欧的自由有倒退的倾向，向匈牙利立法禁止校园传播 LGBT+ 的内容，有歧视同志的嫌疑，而波兰地方政府亦都自称无 LGBT 区域，他因此和中欧各国的首都市长签署自由城市协定，坚持宽容、社会正义、人权等价值，希望可以延续中欧的自由民主传统。而同志平权亦都是论坛的另一个焦点。台湾在2019年5月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地区。而在捷克，同婚亦都在2018年6月送交国会，进入漫长的立法程序。捷克同志运动先驱布拉格同志骄傲州的主席列克表示，研究显示同婚合法化的地区对同志族群相对包容，青少年同志自杀比率亦都比较低，另外女性参政的比例高，同婚合法的可能性亦都相对高。菲律宾选手皮特西奥在冬奥女子羽量级拳击比赛当中夺得银牌，他之后说以身为 LGBT Plus 的社群一员感到为荣。皮特西奥在这场赛事当中败给日本选手入江世奈夺得银牌，而根据媒体报道，皮特西奥的性向向来都是公开的秘密，而他本人亦都从不遮掩，不过今次是他首次对外公开表态。根据 LGBTQ 运动动员维权网 Outsports， 除了皮特西奥之外，本届奥运菲律宾参赛选手当中，拳击女将马洛和女子滑板选手迪达尔都是 LGBT Plus 成员之一。这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ner。我覺得香港電台真係要開翻個 segment 同埋節目俾你嘅，就是、每次報奧運嘅時候咧，有一個 segment 就係、是，哦，交俾阿 Tanner 同我哋報道一下咧，就係呢一個東京嘅奧運咧，今年咧到底 LGBT 嘅運動員咧，佢哋得獎嘅數目係幾多？交俾你啊、哦、，Tanner。 唔緊 要，你講得幾好頭先。 四年之後繼續揾我， 同埋係 諗佢 嘅聲音咧，真係比我哋即係聽好多電視台嘅即係所謂嘅主持咧，係做得更好啊，更加清晰。 例如佢好過邊個啊？ 哎呀，我好似睇嗰啲電視台咁唔記得佢哋啲名啊！ 我就冇呢個機會咧問呢個嘅運動員嘅問題嘅，咁可能就避咗呢啲咯。 係啦，同埋唔講大家唔知啊，即係 Tanner 即係睇佢唔出，佢曾經喺台上面做過一字馬啦。佢以前咧曾經都系好似系校队里面嘅圆球代表队嚟嘅， 系啊， 系多谢我间学校，因为好多运动我都会有参加。 系啦，头先我哋讲开就话啊 ，Tanner 以前系攞过咩奖啊，系玩咩运动咧？一讲圆球之后咧，其实阿 Coco 嘅反应系咩话 ？Make sense， make sense。 但系我想讲，虽则咧， 即系一系举重，一系圆球， 学界冇举重嘅， 认真噶。我唔 虽然咧，我嗰时读书咧真系推圆球嘅，咁但系咧喺芸芸咁多嘅即系学校嘅比赛同学仔当中咧，我已经系最细粒嗰个嚟噶啦。 嗯 ，OK。 咁当然嗰阵时就再比而家瘦多少少啦。 嗯， 系啦。 咁但系点解你会选择呢个运动？ 唔係我選嘅，通常 啲教練同埋啲老師一見到 Tanner， 你啱完球啦，其實 唔係啊。通常以前咧學校，我哋點樣去揾啲校隊出嚟咧？就係、是、上體育堂嘅時候，你會學呢啲學啲學嗰啲噶嘛。然之後透過咧上體育堂嘅時候，見到啊，你好似有少少潛質，捉你去練嘢先。 係啊，咁所以嗰個老師咧見到阿 Coco 坐喺度嘅話咧，你去積衫啦。 如果有呢个比赛嘅， 我啲衫爹哋织衫吧啦，你 佢真系织得好快啊！我想讲， 真系好靓啊，真系劲到咧。 东京嗰件嘅 sweater 定唔知嗰件冷衫咧，我系见到佢之前系比赛完之后先开始织嘅啫嘛，跟住之后前几日就已经着到上身啦。 哇！佢真系好劲，我净觉得真系奥运咧下一届真系要开个咁嘅项目咯。 编织 你估容易噶？编织系咪先？ 又鬥快又靓喎， 系啦，又将压同埋嗰个耐性啊。 应该开一个咁样嘅班俾啲即系选手去减压。 唔系，我觉得啲完全系减压非常之好。即系我哋都系见到佢喺池边度等咧，有阵时即系动辄等好耐，又要睇其他人嘅项目啦。咁嗰阵时好紧张啦，又咪轮到自己。最佳系咩？除咗玩手提电话之外，就系应该直衫咯。 嗯。 OK， 嗱，今届嘅奥运咧，好多人都话咧就系创咗一个新高啦。除咗香港嘅运动员咧，就系创咗历届嘅奥运里面咧，即系暂时获咗五面嘅奖牌啦，吓就已经创咗我哋历史嘅新高啦。咁另外一个即系新高咧，就系系咁多届里面咧，系最多出柜嘅同志运动员系来自世界各地。咁而更加惊喜嘅咧，就是、其实有四名，暂时啊，即系当然，我觉得喺运动员里面一定唔止四个跨性别噶啦，但系至少有四个系出咗柜嘅transgender 嘅运动员系来自三个国家。咁、所以其实好劲。咁但系当然咧，另外一个数据咧就显示，由于今次咧举办嘅即系主办国就系即系日本东京啦。咁但系反而调翻转咧，主办国咧嘅出柜嘅日本运动员咧位数就好少噶噃。 嗯， 咁所以都反映到就系话，即系就算个主场系我，咁但系如果嗰个文字同埋文风咧未去到真系咁开放嘅地步嘅话咧，其实都有碍运动员可以用翻即系好勇敢做翻自己走上呢个运动场。 系，同埋睇翻数据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咧，就系 lesbian 嘅数目咧，其实系多过即系 gay man 噶嘛。 系啊，恭喜你哋啊！你哋叻啊，真系。走在時代尖端啊！ 係啊！ 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啊，捉住咗咧，即本地嘅一啲真係咧自己人嘅運動員咧，就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咁首先要多謝咧本地一個運動嘅團體。咁大家都知道啦，明年嘅年尾咧就係會係銅鑼運動會啦 ，Gay Games 啦。咁而其實香港咧都有一個咧專係 for 自己人嘅運動組織，就叫做 Diversity Games 嘅。首先我哋咧就係捉住即係其中一個負責人之一，同我哋傾兩句啦。阿森，歡迎你。 你好，係賴森。 阿森，我识噶啦，我见过噶啦，好似咧若干年前系上过嚟自己人一次嘅， 系啊， 系因为你就系Diversity Games 里面嘅负责人之一啦，亦都你系玩剑击啦， 剑击系， 几年前咧就系喺巴黎嘅 Gay Games 咧，我同佢哋一齐咧就都去过一程吓，咁系嗰段嘅 journey 里面咧都即系首先认识咗阿森嘅。歡迎你。OK， 咁透過 Diversity Games 咧，咁佢就幫我哋邀約有兩位咧，即係曾經係參加過 Diversity Games 嘅一啲運動項目啊，做過義工嘅朋友啊，佢哋本身亦都係非常之多元嚇，好多範數嘅運動員上嚟同我哋傾下偈係嘛？ 係。 OK， 好啦，首先就未請兩位運動員傾偈之前咧，就問一下阿森先啦，即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個組織啊？ 嗯。咁我哋 Diversity Games 咧，咁係主力係搞多元共融運動會。咁啦，呢個運動會係為 LGBT 同埋友好嚟到係設立嘅， 所以直人都歡迎嘅。 係啦，所有直人都歡迎嘅。係啦， 係啦。 咁我哋兩年前開始搞運動會啦。咁我哋已經搞咗嘅項目有羽毛球啦、劍擊啦、麻雀同埋我哋啱 有麻雀㗎。 係啊，係啦。 有冇公正㗎？抽水嗰個就係公正啦嘛。 我哋好公正嘅。咁亦都係喺即係比賽之前已經係公布曬所有採用嘅賽例啊，亦都係請咗專業裁判嚟到去幫手去即係做評判嘅。 哇，好認真喎、 啊！但我想暫亂歌病啊，麻雀即係有啲乜嘢嘅賽例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我想知喎呢、這個。 主流國際比賽咧係有三類嘅，主要打三類嘅賽例啦。咁第一類嘅賽例就係日本麻雀，咁第二類嘅賽例就喺澳門，我已經搞過幾次嘅世界麻雀大賽，佢哋係有自己一套規則係中庸麻雀。咁我哋兩年前嗰個麻雀比賽係用中庸麻雀呢套規則嘅。咁另外國家體育總局，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佢自己亦都有一套標準麻雀規則，咁就國標。 原来系认真噶，我以为揭秘嚟嘅咋？ 唔系，我以为贺岁片嗰啲先至系嗰啲麻雀比赛。 原来真系有世界赛事噶，我而家先知啊！ 四个，总之有一定嘅数目嘅即系要打几圈，然之后赢得最多钱嗰个就系赢噶啦。 每一套麻雀都會有佢自己嘅計分方法，咁亦都係喺唔同圈數之間亦都係有自己嘅計分方法嚟決定到底邊一個可以晉級同埋邊一個攞冠軍嘅。 我介紹我阿媽參賽先。哇！真系估唔到啊吓 ，OK OK， 咁所以都原來係好認真嘅。咁但係嗱，嚟緊咧明年年尾就係 Games 啦，希望一切順利啦嚇，因為前一排都有一啲小插曲出現咗啦。咁但係你哋會唔會 Diversity Games 開始而家諗住係希望你招聘多啲會員啊，希望可以組隊參賽咧？ 我哋都會，我哋有呢個打算嘅，亦都我哋上個禮拜開始，亦都係開始搞緊一啲劍擊嘅興趣班嚟到去俾咁多位去體驗一下劍擊，咁希望都發掘到一啲有興趣嘅人去組隊去出年參加嘅 Games 嘅。 係啦，我相信呢而家呼籲啲人去參加劍擊咧，一定係非常之踴躍嘅，唔識到玩下先，好似好有型咁樣咧 OK， 咁當然係因為阿嘉朗啦，喺呢一個正嘅雲裏面為香港爭光啦。因為阿森佢本身，我認識佢嘅時候咧，佢就係代表香港就係參加喺巴黎嘅 Gay Games 運動會，咁佢就係玩劍擊嘅。OK， 咁所以咧，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就係著住嗰件劍擊嘅衫咯，戴住嗰啲咁嘅頭盔咯。嗱，我真係想問一下一個即係本身都係劍擊嘅運動員咧，你睇嘉朗嘅時候咧，即係我唔知道你嘅感覺點啦，同埋你覺得佢最優勝嘅地方係咩咧？其實喺呢場嘅賽事裡面， 佢好冷靜，亦都觀察力非常之好。咁喺花劍咁，我哋有所謂嘅進攻權啦。咁係即係除咗第一，即係好似開波咁樣咁，第一下鬥搶，然後就一人打一下進攻嗰一方佢。刺失咗，又或者被人截咗，咁個進攻權去咗對方嗰度，又輪到對方攻噶啦。咁只不過呢個進攻權唔係大曬嘅，咁冇進攻權嘅情況底下，捱到 0.3 秒，即係刺中對方之後走甩，捱到 0.3 秒咧，咁就淨係得佢著燈嘅啫。 嗯， 佢著單燈而得分。咁嗰次都見到即係佢咁多場都即係。用呢一個招數攞到好多分，呢、這個招數非常之難嘅，佢一定要係即係觀察得到對手即係諗多咗咁即係即係做咗啲好複雜嘅動作，佢先至可以即係喺一個好合適嘅時機吉出去，跟住即刻逃走，捱過 0.3 秒。咁我自己即係喺巴黎基金嗰陣時打重劍啦，但我本身實際上係打配劍嘅，亦都有所謂進攻權，我捱配劍捱 0.17 秒就夠啦。0.17 秒已經係非常之難捱，佢捱到 0.3 秒係真係好犀利。 因為你咁講，因為真係咧，即係本身都係專業人士啦，真係打慣呢個劍擊咧，先至可以講到呢啲咁嘅策略啊，同埋分析出嚟。我哋真係都有睇漸啊，淨覺得好有型啊，即係嗰啲。 唔係啊，同埋 得呢啲嘅啫嘛，我哋 同埋睇嘅時候，哦，著燈，但係著燈又唔係佢攞分喎，係快到你咁，我哋係 啊，因為佢哋快都好緊要。頭先你都講啦，0.3 秒係嘛？話我哋即係常人點會分得到嗰個就係0.3秒啊？咁但係即係其實頭先阿森咧。在咪前咧，咪后同我哋讲咧，就话其实原来打剑击咧，即系唔好以为净系斗快嘅，其实咧原来真系好似同捉棋差唔多嘅。因为佢话咧，其实阿嘉朗咧，即系嗰个即系出色嘅地方系在于咧，其实佢唔系够快咁简单，而系即系冷静到咧，佢已经预先其实预知到咧对方其实会出咩招数。 系啊，其实系有人讲过话剑击系运动之间嘅象棋。咁有句成語話所謂劍及離級啦，咁真係要把劍到腳到先至可以打中對方嘅。咁亦都同時間要好似捉棋咁，要諗對方諗緊自己做緊啲乜，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合適嘅策略嚟到得分。 OK， 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我哋純粹呢啲咁嘅外人啦、普通人咧，咁但係譬如話嘉朗咧，我唔知佢係178啊， 193 啊。你谂下高度， 193。 哇！即系我卧高头，我都个颈都会酸痛啦，个脊嚟噶嘛。即系一个剑击运动员咧，193个身高咧，有一个咁样嘅优势咧，其实系咪好明显系会即系令到对方输蚀咧？ 呢、這個確實係嘅，咁啦，即係頭先講過 0.3 秒啦。若果係佢首場嘅咁啦，咁佢吉完之後即刻全身去避，全身去後退嘅話咧，對方追嘅距離長咗，咁會比較容易捱得過呢 0.3 秒嘅。 係，咁但係會唔會矮仔有陣時都會多計咧？因為我進即係我比較專注咧，就係擊你嘅下盤咁先算啦。 會嘅，係啦，嗱，頭先講過話，即係要所謂劍及離級啦，咁即係要直腳去到一個合適嘅位置。咁一啲身高比較低嘅運動員咧，佢即係佢平時會練步伐練得好精細， 务求在一个最有效率的位置，攻又得，守又得，走又得。咁啊，矮仔个打法就会系或者冇咁高嘅运动员啦。我自己都系咁打嘅。系啊，会企喺一个啊，即系对手会好尴尬嘅位置啊，即系抢攻又唔系，走又唔系嘅位置嚟到去即系令到对手系无所适从咯。 系，不过即系身高咧，高都咁紧要咧，即系亚洲嘅选手嚟讲咧，其实系即系唔常见噶嘛。咁佢褪一步啊，喂，已经离行离辣咧，追都追唔切啦，系嘛？咁所以有一个即系优势。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嗰个冷静咧，其实都表示到其实香港运动员已经去到一个都好成熟嘅即系阶段啦。OK， 嗱，今日咧我哋捉住咗咧，即系透过呢个 Diversity Games 嘅即系推荐咧，有两位嘅都系出咗季嘅自己人嘅运动员啊，上嚟同我哋讲下奥运啦，讲下运动经啦咁样。咁啊，不如阿森同我哋介绍啊。 哦，喺我身边嗰位系 Nicole， 咁啦，佢系垒球 softball 嘅运动员嚟嘅。咁喺我即系再远呢个位就系阿 Kim， 咁啦，佢系玩水上运动啦，咁又跳水啦，游水啦， 水球 ， 好多范数啊，都系几全能嘅运动员。两位埋咪，欢迎嚟到即系 自己人啦。大家好 ，OK。咁同埋好似听讲你当中咧，系咪好似阿 Kim 啊？ 系， 其实你去过有好几个不同地方，同埋好几届嘅 Gay Games 喎。 系啊，因为咧，我2002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咁啱咧就喺Sydney 住啦。咁就系当时亦都系 Sydney 咧就主办呢个同乐运动会。咁所以咧，我第一届嘅同乐运动会其实就 Sydney 嘅。 Oh, OK， 系啊，咁因为嗰阵时咧，我翻去Sydney 住啦，咁咁啱咧就有个 LGBT 嘅 group 咧就话，不如趁呢个机会咧搞个水球嘅一个水球队啦，咁样，咁就揾人拉夫去参加呢个水球队，咁话不如我试下啦，因为我都好中意游水，咁、但系水球唔识打，咁我不如我试下参加啦，咁就系2000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就参加呢个水球队，咁一路咧就系每个星期去训练啦，咁样，咁终于咧就2002年嘅时候咧就代表 Sydney 去比赛。 Oh, OK。 主场添，仲系 OK。咁跟住另外一届咧， 跟住另外一届咧就系2006年。咁因为咧，玩完呢个水球之后咧，哇，好开心。咁我下一届玩咩好咧？咁啊，不如学下跳水啦，咁样。咁所以咧，我系2003年嘅时候学跳水嘅。咁就专登咧，就系为咗2006年喺芝加哥搞嘅同乐运动会咧，就系、是、学跳水咯。 OK， 嗱，今日啱啱咧就系 Tom Daley 啊，就系获得呢一个铜牌啦，系嘛 ？OK， 咁你以一个即系都系跳水运动员啦，你点睇佢今年嘅表现咧？ 我觉得Tom Daley 真系已经系超水准，不过。中國的運動員更加犀利， 係啊係啊，係、啊、 真係 冇計 可擊，係啊， 係。但係論靚仔就 Tom Daley 贏曬㗎啦，其實 係咁身材都係。 但係呢個唔係選美啊嘛，呢個唔係選美啊嘛，嚇唔係健美啊嘛，咁所以即係願到就要服輸咯，係咪啊 ？OK， 咁啊 Tom Daley 作為自己人嘅時候，我哋梗係要幫多一錢重咁解啦。 嗱，其實如果今日嘅比賽咧，係其實 Tom Daley 其中有一跳失咗水準啫，因為咧佢如果唔係嗰一跳失咗水準咧，其實真係爭得好近啊，因為佢曾經係。第一位噶嘛， 系 香即系中国嗰两个运动员咧，都系第二、第三啊嘛。 系啊，系啊，但系好哇！即系我觉得跳水嗰样嘢咧，真系其实喺几秒钟之内咧，要完成嗰个动作啦，即系其实系哇，即系差少少就真系差少少。 系啊，嗱，如果举个例，好似譬如十米嘅高台咁跳落嚟啦，咁你当你跳到水面嘅时候咧，其实嘅速度咧系大概系60至70。嘅公里嘅速度，咁而咧你整个过程咧都系一秒钟到嘅啫，咁真 系 好快脆，要好快脆去反应啦，咁要睇得好准确几时打开啦，咁因为好似譬如今日如果大家有睇嗰啲比赛嘅话咧，有一两个运动员咧佢犹豫咗少少或者迟咗少少咧，哇即刻啲分咧就跌到得3分4分，咁真系已经基本上唔使攞牌啦。 系啊，同埋我跳睇跳水嘅时候，我觉得最 amazing 咧就嗰啲 synchronize， 即系两个人一齐跳做相同嘅动作，哇你谂下嗰个默契要去到咩地步啊？喺短短即系可能系几秒钟嘅时间里面咧，即系完全要完美无瑕，好似系同呼吸一样啦。落水仲要系同样嘅时间落水， 系啊， 就系嗰0.0几秒里面同样落水，好难嘅一件事嚟嘅。我净觉得你应该要结婚嘅，其实系咪couple 咁样嗱？另外咧就系 Nicole 啦 ，Nicole 咧嚟玩开 softball 啦，仲有咩啊？ 以前細個就跆拳啊，咁 hockey 啊，好多田徑嗰啲都會有玩嘅。咁我而家主要就 softball 為主。 係嘛？係咪即係細個已經係嗰啲好 butch 嘅 TV 嚟嘅？ 咩都玩下啦。 喂，但係 softball 我真係覺得喺香港係比較冷門嘅運動嚟嘅。點解你咁中意 softball 咧？ 團隊咯、啊。 因為你就會覺得、啊、其實因為我哋有分進攻防守嘅，咁你可以係即係進攻又可以好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你又可以練專注練防守都可以好勁咁樣，咁所以就即係你咩都有機會試到咯。 係啦，但係覺唔覺得冷門啲咧？因為始終都係籃球啊、跳水啊，即係呢啲咧好似吸睛多啲啊，而。softball 然後大家會覺得就係我連賽例都好似普通人咧都唔係好識啊，即係變咗我要去欣賞嗰個賽事咧，都唔知從何即係從何去欣賞啊嗰、那個角度。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去推廣呢個運動咯。咁因為大家都唔知點樣睇好，我即使點樣形容呢個運動咧，啲人都係會哦係咪棒球啊？ 係啦係啦 係 啦， 就係唔係咯？就頭先啱傾緊哦係咪漫畫嗰個波會變咗形啊咁樣？係一種運動咯。 早兩三年前，我哋訪問咗即係香港組成咗一隊咧，叫做女同志嘅水底曲棍球啊。 哦，係啊。 嗱，曲棍球其實都冷門嘅啦，喺香港，仲要水底曲棍球啊。 好難啊！咁但係即係講到即係 softball 咧嗰樣嘢，其實而家多唔多人玩嘅咧？定係即係純粹都係得好少好少人去玩咧？ 其實有分即係中學啦，其實越嚟越多即係中學會有玩啦。咁另外就大學，我都係大學嘅時候先至接觸嘅。咁就講緊聯賽嘅話，男子女子其實都係講緊可能幾千、一千、兩千人參加咁樣咯，總共。 係啦，係啦。嗱，都想問一下，因為你哋又係出咗櫃嘅自己人啦 ，OK。咁然後哇，你哋咁多即係細細個開始，其實已經我唔知啊，可能你出櫃之前其實都已經中意玩運動啦咁樣。咁但係長久以嚟咧。即係似乎咧，大家都對於即係同志玩運動咧，有啲錯覺嘅，即係覺得女同志玩運動啊，咪好多夾組腳嘅玩足球咯，又或者圓球啦、舉重啦，男子組咧就揾律泳啦，你哋即係好多啲 concept 噶嘛，又或者係花式溜冰啦咁樣，覺唔覺其實都好多呢啲有色眼光去睇即係自己人運動員。 其實係嘅，因為呢啲嘅 stereotype 其實唔係好啱嘅，因為咧好似譬如 Tom Daley 咁啦，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出咗櫃嘅運動員啦，咁但係你睇下佢嘅爆炸力啊，同埋呢個身體嘅agility 啊，其實真係唔可以即係真係一定要係鍛鍊翻嚟嘅咯，呢個唔 係 好簡單的。 係啦，男同志去 gym 就打都即係常見啦，係嘛，個都身材好靚啦，咁但係。哇 ，Tom Daley 唔係淨係身材靚啊嘛，係嘛？即係佢身材真係好靚，真係要講句，你望住嘅時候正哇雕塑咁樣。但係問題是你真係見到佢喺即係跳水嘅時候嗰啲爆炸力嗱，你講啦，即係嗰啲柔韌度啊、agility 啊，你真係覺得哇，真係唔係普通人，係一個真係專業嘅professional 嘅運動員，國際級水平添。 同埋我諗其實咧，上得去奧運呢個嘅舞台咧，其實每一個人咧都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好多真係好多嘅鍛鍊咧，你先至可以行到今時今日嘅呢一步咯。 係 啦，即係每一個運動員都付出咗好多嘢嘅。 嗱，長久以嚟好多人都喺度笑咧呢個即係花式溜冰啦，但係我係要即係幫花式溜冰嘅運動員咧。即係講句，你唔好見我哋花枝招展，著啲衫 cam 到咁啦。哇！但係你要可以喺溜冰場上面咁多個翻滾，然後 at the same time 保持嗰個媚態，我都唔知道。哇！你諗下，要幾犀利，要用幾多體力，同埋即係我覺得嗰樣嘢 cam 得嚟，其實係好 man 嘅。 同埋嗰樣嘢要好大好。強勁嘅力度去 control 嘅，即係好似跳舞啊咁樣咧，其實佢哋唔係亂跳噶嘛，即係花式溜冰其實都要好 control 個效果，即係你唔係係咁喪轉噶嘛，即係你轉幾多個圈。 但 係 歷史裏面好多人都笑嗰樣嘢乸型，同埋真係笑嗰樣嘢係 games 但係即係我覺得要去平反一下咯，即係你要 cam 到咁，你要靚到咁，你估真係容易啊？你做俾我睇啊！ 咪同埋有時你係如果即係有 partner 一男一女嘅話咧，其實男仔仲要抬起啲女仔嘅，真係要用好多力啦，同埋要好穩定性先可以做到。 係咯，你一個 gay man 佢要抬一個女仔，其實佢都要付出嘅。硬外嘅付出系嘛？OK， 咁但我都想问下你两个咁即系起细细个已经好中意运动啦。OK， 咁亦都系参加 Gay Games 啦。其实有冇谂过？我唔知而家你从事啲咩嘢行业啦。有冇谂过去做全职职业嘅运动员咧？其实， 我谂已经过咗啲 expiry 期， 唔系而家后生啲嘅时候啦。 曾经有谂过嘅，咁但系 嗱，香港咧好奇怪，因為咧啲父母都話啲仔女要讀書啊，要有好嘅職業啊，咁所以咧而家可能咧就運動員職業運動員有啲出路啦，咁但係之前可能比較少啲嘅機會，咁反而咧好似今次同樂運動會咁，其實係一個好嘅平台，俾一啲好中意運動，但係咧又唔係去到奧運嘅級數喎，咁咧就可以去有個平台俾佢哋發揮咯。 嗯，你溝咧有冇諗過做職業運動員？ 細個小學我的志願嘅時候，你就會諗咯。咁之後你就會漸漸被社會同化，咁就會就已經唔會諗呢樣嘢咯。 係，因為始終都大家明嘅不爭嘅事實嚟嘅，即係香港對於運動員咧，即係無論個支援同埋配套咧，比起一啲先進嘅西方國家咧，可能都仲爭少少。希望有所改變咧。OK， 嗱，今日我哋透過即係Diversity Games 咧，請嚟兩位咧出咗櫃嘅即係自己人嘅運動員，轉頭同我哋講下運動經，又或者其實對於今次嘅奧運，佢哋最印象深刻嘅係乜嘢嘅一啲賽事 咧？嘅內政。指手畫腳，謀求地緣政治私利。阿富汗塔利班表示佔領北部朱茲詹首府和一個監獄。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是阿富汗塔利班近期佔領的第二個地方首府。據報被佔領的是北部朱茲詹省希比爾金市和市內監獄。社交媒體上的影片顯示，在塔利班武裝發動襲擊之後，數以百計囚犯離開希比爾金市監獄。外界形容塔利班的行動是對阿富汗政府軍一次沉重打擊。朱茲詹省是阿富汗前第一副總統、阿富汗伊斯蘭民族運動領導人杜斯塔姆的家鄉，他的住所亦在希比爾金。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昨日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下午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大埔區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預料西南氣流會在未來兩三日為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熱帶風暴盧碧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盧碧集結在鹿兒島的西南大約75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同時熱帶風暴銀河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郑瑞文。讲到第一，尤其是系世界第一嘅话，一定要提呢一首歌《超人》的主题曲啦。希望可以藉住呢一首歌为我哋香港队嘅运动员打气啦，喺呢一个世界运动嘅舞台上面为香港争光，发光发热，最紧要系加油啊！ 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阵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露低手，当一只西一只攻，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 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认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咁啊，唔经唔觉咧，去到8月8日今日咧，就系奥运嘅最后一日比赛嘅日子。 今日系立秋啊！ 都系 系啦，亦都系有闭幕嘅仪式嘅奥运咯，咁样系啦。今日就系最后一日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几位嘉宾啦，咁同我哋一齐讲下咧，点睇今年嘅奥运啦？里边有冇啲深刻嘅一啲比赛啦？又或者可能有其他地方咧？你知道奥运除咗睇好精彩嘅比赛之外咧，其实好多 side track 嘢咧都好好睇噶嘛。 系啊，话今年嘅奥运咧，其实系引起好多咧，即系不同嘅话题咧。 嗯。 除咗因为好多 LGBT 即系出咗柜嘅运动员咧参赛之外咧，亦都引起好多关于即系性向啊、性別啊，尤其是跨性別嘅討論，咁都可以問一下咧，即係之前啊呢幾位已經出櫃嘅香港嘅運動員啦，就包括咧就來自 Diversity Games 嘅阿森啦，有玩 softball 嘅就係阿 Nicole 啦，同埋咧就係泳術驚人嘅就係 Kim 啦，阿Kim 仲參加過幾屆嘅 Gay Games 添，轉頭都可以講下。我想問一下啦，咁你哋都係喺呢兩個星期裏面咧煲到癲咗噶啦，咁喜愛運動係咪啊？咁就係哇，黐住個手提電話睇住部電視，即係唔使瞓咁滯㗎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環顧即係呢兩個星期即係接近閉幕啦。你印象最深刻嘅一幕也好啦，又或者你哋最支持、你最欣賞嘅今年參賽嘅奧運嘅運動員啦，攣直不屈啊嚇！係邊啲咧咁樣？又或者有冇一啲嘅話題喺呢兩個星期出現咗，而你哋印象最深刻嘅咧？阿森先啦。 咁我印象最深刻都係兩場啦，其中一場就係張家朗啊嘅個人花劍嗰陣時嘅半準決賽，佢係啊嗰一場我係喺公司同同事睇，當然我要做即係 做旁述嗰個啦， 係啦係啦， 幾好啊，有個專業旁述喺側邊。 係啊，咁嗰陣時真係睇住佢輸14-9，逐分逐分追翻上嚟，係兼夾有好多劍佢係已經失咗個進攻權，咁失咗個進攻權之後係要即係搶翻係好難甚至頭先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偷襲你都要捱得過0.3秒。佢好多劍都捱得過， 係 逐分逐分攞翻嚟，咁贏嗰陣時咁啊，即係成個即係成間公司喺度歡呼。 係，所以咧，即係其實呢、這個奧運場上面嘅表現咧，都話俾我哋知道咧，即係有賭就未為輸嘅。 系 未到最後嘅鐘聲響起，計分牌未即係出現之前咧，其實你都未輸得曬嘅。 係啦， 所以大家要撐下去啊。 好，而另一場就係、是、對子重劍團體爭第7名嘅名次賽，咁啦，江文蔚都喺最後一場即係開始嗰陣時係本身嗰隊係落後緊5分嘅，咁佢亦都係一追6-1翻嚟，到最後時間到嗰一刻係平手， 係 咁啦，要即場抽籤，係啦。 咁所以其實唔係話淨係技術咁簡單，而係嗰、那個即係你嗰個運動員咧嗰、那個心理嘅水平。即係喺運動場上面咧，即係你真係打緊仗嘅時候咧，你要保持冷靜啦；輸緊嘅時候咧，你都要沉得住氣啦。 嗯、 即係其實係好唔容易的一件事。 咁抽籤嘅結果就係、是、即係抽中咗港隊啦。咁啊，個意思就係、是、嚟緊嗰一分鐘打大致死亡。若果一分鐘時間過咗之後咧，咁就會由港隊即係根據抽籤結果贏嘅。 係 咁啊。我3年前喺Gay Games嗰陣時啊，即係個團體賽我都係即係首尾兼夾喺最後一場同排戰到最後一場，我都係喺閒時嗰度打和，亦都係抽籤亦都抽中我嘅。咁好可惜嗰一年咧，咁啊即係去到最後6秒嗰陣輸劍。 唔緊要，Gay Games 嚟緊，係香港做主場，係我哋有主場之利。 嗯 咁即係好欣賞嗰個人為佢即係都好冷靜，而且係真係堅持到即係最後一刻，兼格係好即係好主動咁上去即係唔係靠個抽籤結果贏，咁係真係好主動咁去攞翻呢一分翻嚟。 係 即係佢真係去到最尾嗰一刻係埋身吉中對方咁啊！即係呢下我好欣賞。 係咯，其實我真係咧好欣賞喺啲國際賽事裏面咧，啲運動員咧即係面對住咁多嘅期望同埋壓力咧，要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咧，要做出個表現啦，專業嘅表現啦，不負所望啦。咁大家減壓嘅方法、保持冷靜嘅方法唔係好同嘅。最近我哋講緊啦嚇，即係香港嘅乒乓波賽事個教練就用丙啲球員嘅方法，丙到好出面，就令到大家冷靜。其實係鼓勵你哋啦，唔係鬧你哋啦嚇。 唔係，有時運動員係需要呢一種咁 hyper 嘅教練㗎， 係啊！另外我哋睇咗一場係咪？我唔記得係咩賽事啊？係咪德國教練啊？好似係打柔道嘅，係出場係咪德國？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係鬧佢啦，拎住佢衫領啦，仲要刮佢一巴嘛。 係冇錯。 大家睇落去就哇！你咁樣係咪虐待緊女？總之係女運動員啦。但係原來話係嗰個女運動員咧就要求嘅，令到佢咧出場嘅時候咧冷靜一下咁樣。 所以手法都开心地出场嘅，不过但系就冇赢到嘅，我知道嗰位女运动员。 但系升嗰巴都升得好劲，如果升落我度，我已经晕咗啦，仲要出彩。OK，Nicole 咧，你印象最深啊，成个奥运系乜嘢？ 有几样嘅，咁其中一个就会系美国嘅体操运动员啦 ，Simone Biles。咁佢之后讲翻，我可能有壓力 mental wellness 嘅 issue， 咁所以佢就即係都因為咁樣而有好多嘅壓力啦。咁我就覺得我其實每一個運動員或者你平時翻工，每一個人都有呢個壓力啦。咁更加何況佢哋係代表自己嘅國家努力咗咁多年，冇人會想自己表現得唔好或者比賽唔到咯。 嗱，呢個小插曲咧，其實我哋上個禮拜都有即係講少少嘅，即係因為咧，即係從佢話宣布退出之後咧，有好多啲美國，尤其是啲網友咧，就不斷 trolling 咯，就覺得佢哇，你有冇搞錯啊？辜負咗即係大家嘅期望啊，亦都辜負咗其他即係美國團隊裡面嗰啲成員嘅，即係有機會可以問鼎即係獎牌嘅機會啦，咁樣就覺得佢係懦夫嘅行為咯。咁但我諗下，喂，你真係有冇經歷過一個專業運動員佢哋經歷無論係體能、身體，以至到情緒、精神上面嘅，即係佢哋經歷嘅一切先？我覺得你咁樣望下判語真係唔啱咯。 係啊， 同埋去到嗰個位嘅時候，我梗係以自己嗰個人身安全作為大前提啦。佢因為佢解釋過就係話，佢已經去到個地步咧，因為佢要做嗰啲好多空翻啊。佢話去到個地步咧，佢嘅身體同埋佢嘅 mental 咧，其實唔升啊，所以佢都唔知道自己落地嗰下係。会系身体边个部位落地？喂，咁好大件事嘅，你练嘅时候你就可以摆晒啲即系箭喺度啦，但系到你真系比赛嘅时候冇噶啦嘛。哇，如果你个头落地咁点算啊？咁我讲话伤啦，即系跟住我嘅运动员嘅生涯就要结束噶咯。咁呢一个真系其实佢要自己衡量咯。我觉得大家要俾鼓励关怀，而唔系咁样咁恶狠嘅批评咯。 系啊，冇错。 所以我欣赏佢啊，其实 系。咁另外就所有香港隊嘅比賽其實都真係好緊張啦。咁我哋睇到頭先都講緊今朝頭先李慧詩啦，咁同埋喺通手道銅牌賽嘅時候，你都會睇到好感動咯。 係啊係啊， 顛覆咗我對於操拳嘅一個睇法。哇，原來可以真係咁好睇嘅。 係，你以前個睇法係點㗎？覺得？即系女子打柔道，你觉得唔好睇嘅？以一个 lesbian 嘅角度嚟睇， 以前喺跆拳都有操拳嘅，咁你就想象唔到我原来可以咁样嘅咯。即系你就会觉得哦，都系咁样，即系哦打一两拳咁样，因为你唔系搏击，你冇嗰个搏击嗰个元素喺入边，大家就会觉得我冇咁刺激。原来唔系 咯。我今年我留意，我反而留意咗好多女运动员各国嘅，哇！因为佢哋咧，首先好靓啦，个都明星咁样啦。然后佢哋喺运动场上面咧，无论系射箭啊、柔道啊，哇！见到佢哋嗰啲眼神嘅锐利啊、专注咧，你净觉得啊，我喺直嘅话，我真系会追你咯。 我都 follow 咗起碼咧一新嘅十個即係以上嘅即係呢啲運動明星嘅 IG 咯，我連佢個名字都唔識讀夠好多都。 純粹真係靚 嘅。你純粹追星 嘅啫。即係東歐嗰啲國家嗰啲咧，我真係唔知叫咩名，但係嗰啲真係好靚啊！你嗰啲即係 IG 啊，同埋嗰啲佢喺運動場上面影落嚟嗰啲相咧，全部都好值得即係一睇再睇咁樣。 係啦，但係佢哋原來唔係淨係得個樣咯。 當然啦。 係啦，而專業到咁，然後仲要有一個明星嘅哇，即係造型咧，你真係覺得哇，真係喺邊度爆出嚟嘅呢班人。咁阿 Kim 咧，你印象最深啊，成個奧運 so far？ 其實咧，我都係有兩個地方係非常之印象深刻啦。咁首先係跳水先啦，好似澳洲，因為之前我都係澳洲學跳水嘅。咁因為澳洲跳水同埋基本上你跳水呢個 sport 咧，其實好細嘅啫。咁所以澳洲今次參賽運動員其實有幾個我識嘅。 哦，識添啊？ 係因為我睇住佢哋由好細個嘅時候開始練啦。咁所以咧都因為睇住佢比賽嘅時候好緊張，咁啊梗係希望佢哋贏啦。咁但係奈何都係中國隊嘅實力真係超前好多。咁所以咧澳洲嘅表現真係一般啦。咁呢個係印象深刻，就係佢哋其實都係默默耕耘，咁咧就亦都係鍛鍊咗好耐，咁無奈咧都係爭咗少少。 係 咁，另外一個咧印象最深刻嘅就係游水嘅何詩蓓啦，因為我又覺得佢默默去耕耘，但係咧佢贏咗之後咧，好似好輕描淡寫喎。 係啊係啊， 係嘛？咁而且咧，我覺得佢係真係有大將之風咯。 是啊是啊是啊，他是很討好的，即是他在 handle 那個即是成與敗呢，是令到大家覺得啊、哦、原來你可以用一隻咁即是 feel at ease 的方法來到去處理呢，亦都很 humble 啦、嗯啊、所以大家他的笑容又好靚啦，所以大家都好喜歡。 同埋呢他攞咗銀牌他已經好開心了，你看到他呢真係哇，其實雖然他攞不到金牌，攞到銀牌已經是真的非常非常開心，那你也等他開心咯。 是啊，所以我們在去稱一個運動員的時候，不單止是看他攞多少獎，只是成績咁簡單，而是看他在運動場上面表現的品都好緊要。即係例如你剛才提到澳洲隊啦，我印象比較深刻咧，我唔記得係哪一個團體賽，總之是四位人士咁樣嘅，即係一齊。我唔記得係咪嗰啲即係接力賽啦，咁總之係女子隊啦。因為今次嘅奧運賽事，因為喺個防疫嘅情況底下咧，於是乎就唔會有人咧係幫你喺領獎台上面咧係掛個牌喺你條頸嗰度噶嘛，你要自己去拎噶嘛，要自助餐咁樣噶嘛。咁但我喺好記得零舍舍就係喺嗰個澳洲隊咧，幾位嘅女運動員咧，佢哋攞獎嘅時候咧係幫互相嘅運動員咧掛上呢個運動牌。咁我就覺得温馨之餘，亦都表達咗奧運精神裏面嗰種團結嘅精神咯，即係要贏就一齊贏，要輸就一齊輸咯，係啦，冇人頒俾我哋，我哋互相頒俾對方啦，哇，幾咁好啊！我真係覺得係嘛？咁但係嗱，即係當然啦，即係捉住一班自己人嘅運動員啦，即係講下奧運啦，而今年奧運有咁多出軌運動員啦，我覺得有個 topic 都應該要講下嘅。咁我唔知道 Diversity Games 上面會唔會有跨性別嘅朋友同埋會員啊？ 暫時未有嘅， 係嘛？呼籲下大家參加下 ，OK， 直嘅都可以參加下。咁但係咧，今年咧好多係關於即係跨性別嘅運動員嘅一啲消息。咁最多人講嘅就莫過於係來自呢個新西蘭啦，舉重嘅運動員咧就係Laurel Hubbard 一位嘅跨女咧。因為點解咁多嘅消息咧？因為其實早幾年咧，其實佢已經都出咗櫃㗎啦。咁所以大家都會約略留意到佢嘅樣子啦，真係神高神大嘅一位舉重嘅女運動員啦。而今次咧，佢真係以一個第一個出櫃嘅運動員嘅姿態咧，係參加呢一個 weightlifting 啦。咁好多人去談論啦。雖然今次輸咗，嚇，大家點睇咧？即係譬如話 Laurel Hubbard 今次，因為咧之前有好多討論咧，就係話嚇佢原生性別係男性嚟嘅喎，咁佢嘅無論係骨架啊、體能啊，就算而家係變咗女性先算啦，變成一個跨女啦，會唔會係真係即係俾其他嘅女子運動員係有優勢，會造成不公平咧？咁樣呢個係最多嘅討論嚟嘅。你哋自己又點睇？ 我覺得喺呢個運動方面咧，最緊要都係講公平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因為佢出世嘅時候係男生？咁因為佢嘅體型啊各方面啊，會唔會有優勝咧？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咁但係當然譬如運動除咗你嘅爆炸力之外咧，仲要講經驗啊嘛。咁同埋呢個女嘅運動員，可能佢嘅荷爾蒙其實同女性冇分別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咪已經係公平咯。 係啊，因為我哋嗰陣時都曾經提過啦，西非有一位其實係原生性別同埋佢性別認同都係一位女性嘅運動員，係咪 Sanya？ 如果我冇記錯，咁然後其實佢因為佢嘅男性激素咧，佢天生啊，其實係好高嘅嚇，咁但係佢天生嘅喎。 啊，佢并唔系透过荷尔蒙嘅注射而令到佢嘅即系睾丸素咧系比其他嘅女性运动员高嘅喎，咁样。咁如果系咁嘅话，佢又天生啦，吓，咁佢唔系后天去即系增加呢方面嘅激素嘅时候，咁你又点？咁你又觉得佢系咪唔应该参加呢个女性嘅即系运动项目咧？咁样？ 嗯，同埋其实我觉得嗰样嘢系你呢个人嘅特质，好似头先 Brian 所讲话，哎，天生可能男性荷尔蒙睾丸素比较高嘅，咁但系其实有啲运动员，喂，我天生其实个心跳系慢好多嘅，嗰啲其实都好适合做运动员噶嘛，咁你呢样天生亦都冇得去改噶嘛， 系啊。 咁佢都冇贏到咯，其實應該就係冇一個優勢咯。 係啦，原來就係咁樣啦。 呢個就係外國嘅同志圈咧，就討論得最多嘅一樣嘢。因為今次咧就不幸地咧，佢真係輸咗。咁外國某啲同志圈咧就會覺得啊，其實佢輸反而係好事，因為驚咧，若果佢以一個跨女嘅運動員今次即係首次參加奧運而即刻就贏咗咧，就好似印證咗嗰啲偏見嘅睇法、就係啦，都話跨女嘅運動員佢有先天性嘅一啲優勢啦，咁所以咪唔公平咯。你睇佢贏咗啦。但系今次佢就输咗啦。 同埋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咧，去训练一个运动员咧，即系除咗教练好俾心机，可以将好多自己学识嘅嘢去过俾啊运动员之外咧，其实背后系好多科学嘅嘢去帮佢哋噶嘛。即系无论而家你系男性又好，女性又好，其实可能你哋嗰、那个大家彼此嗰个嘅质素啦，又或者嗰个体能咧，其实已经可能好相似噶啦，已经 系啦。咁我哋即管睇下點啦。咁但係都係好事嚟嘅，即係今次呢個奧運會咧，係讓即係跨性別嘅運動員咧多咗咁多嘅能見度啦，嚇，亦都即係讓大家有一啲咁樣嘅，我希望係一個良性嘅討論啦。但你只係網上面嘅討論，每每就會變成 trolling 噶啦嘛。 係啦，同埋呢個係咧有假設咗男性一定會係表現得好過女性。 本身呢啲睇法其實已經先天性係好 sexist 嘅啦，其實。咁希望可以即係扭轉呢個睇法啦。嗱，咁當然咧，臨尾嘅時候都要講下即係 Games 啦。明年就年尾都係啦，希望一切順利啦，可以為香港第一次攞到呢個主辦權咧，我哋真係搞一次好好睇睇係嘛，有國際水平嘅運動賽事啦。咁啊，問下 Kim 啦，因為你參加兩屆，你作為一個同志嘅運動員，雖然嗰陣時你就唔係以香港身份啦，因為你曾經移民過去 Sydney 同埋邊度啊？ 加拿大， 咁但系嗰阵时以一个同志嘅运动员身份参加一个 LGBT friendly 嘅国际赛事嘅时候咧，你去到运动场嘅时候，你嗰阵时个印象同埋最深刻嘅感觉其实系咩？ 其实最深刻嘅感觉咧就系2002年啦，咁因为嗰阵时我住喺澳洲啦，咁我系代表澳洲，咁咧就同呢个奥运一样咧，系主办嘅国家系最后入场嘅，咁喺入场嘅时候咧，大家已经坐晒喺个呢个 stadium 嗰度啦，咁啲灯光又着晒，直情咧系好澎湃，即系个心情系非常之兴奋，同埋咧系真系从来未试过系咁高涨嘅情绪咯，系啊，咁所以咧，我都好希望咧，就係出年我哋搞呢、這個同志運動同樂運動會嘅時候咧，咁亦都多啲人去參與。咁因為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平台咧，就俾大家去大家與眾同樂啦。你直嘅好，攣嘅好，咁大家一齊競技咯。 系啦，咁阿森都去过呢一个巴黎嘅同运会啦 ，Ski Games 啦，你嘅即系最强烈嘅感觉又系点咧？我都同你一齐进场啦。 咁最强烈嘅感觉都系即系等入场嗰阵时咯。咁啊，即系等入场嗰阵时，咁啊，即系都即系若果系比着20年前嘅我咧，我系冇谂过系可以即系进场，而且系即系挥住旗。 系啊，仲要代表香港队， 系啊， 以一个同志身份、运动员嘅身份， 啊、 即系我谂早20年，当我哋仲系未出柜之前咧，我哋谂过都冇谂过有咁样局面，可以喺个咁嘅场面里面，可以咁无惧咁去做自己。 嗯，系啊。 係嘛？其實真係好難得，嗰個已經唔再即係其實跟住你賽事嘅勝與敗咧，已經唔係最重要嘅一環，而係我真係可以堂而皇之咁踏進一個歡迎我嘅運動場裏面去展示我嘅喜歡嘅運動啊，同埋才華同埋技能。好唔簡單嘅一件事， 呢件好唔簡單。 係啊，同埋都即係再強調啦，其實真係要歡迎多啲直嘅朋友都嚟啦，因為雖然先天性，因為咧喺歷史嘅情況底下咧，於是乎晨早呢一個同樂運動會就改叫 Games， 咁所以一直好多人都以為啊，淨係課同志噶啦，唔關我事啦咁樣，咁所以要不斷要同大家講就其實唔關事嘅嚇，你唔一定有即係專業水平啦，亦都好似係咪唔限年齡添㗎？ 個最低參賽年齡限制就係18歲，咁18歲以上嘅話係無論任何性別啦、性別認同啊、性傾向啊，甚至係無論任何嘅技術水平啊，都可以參賽嘅。 OK， 咁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啦。OK， 咁再一次多谢今日三位朋友啦。咁你都准备参赛噶啦，系咪啊？ 准备紧噶啦，已经。 你参加咩赛事啊？ 跳水啦，游水啦。 你都系 softball， 有 softball 系嘛？今年？ 今年有，系啊。所以就睇下组唔组到队啦。如果唔系就。幾樣可能個人運動都參加咯， 係咩都試下啦，係啊，識人又容易。我唔知道你 keep 咗人未嚇 ？OK， 識得個都唔拘嘅咁樣。咁但係有冇麻雀賽事啊？ 冇噶啦，今年。 但係有跑樓梯喎，我聽聞。 跑樓梯冇，但係有trail running， 越野賽係。 我有越野賽啊，但係定咗個跑道未啊？咁可以晨早去練習下啊嘛。 龍舟咯。 啊，而家有龍舟喎， 有電競， 有電競， 電競比較特別， 電競都係機 game 賽事啊，咁所以，OK， 咁所以就任何嘅項目都歡迎大家，希望可以同我哋一齊與眾同樂 ，OK， 再次多謝 Nicole 阿森同埋阿 Kim 嘅，趁呢個時候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因為係時候都要練下身啦，操 fit 下啦， 係啦，容祖兒嘅跑步機上啊。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今日最后一个比赛日，港队场地单车代表李慧思同庞耀会分别出战女子争先赛同女子全能赛。李慧思朝早会在女子争先赛的准决赛同乌克兰的史达利高娃对决，金牌战同铜牌战都在中午前完成。庞耀会出战女子全能赛，全能赛包括步足赛、配速赛、淘汰赛同记分赛共四项比赛，全部在朝早进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出席活动之后，被问到警方是否向教协作出调查，萧泽颐表示不评论个别组织，但任何组织如果违反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刑事行为，警方必定会彻查。对于一些组织说从来没有做过违法行为等自圆其说、自我催眠的说话，警方不会理会，亦不会影响执法部门的工作。强调任何组织或任何人干犯违法行为，警方必定追究到底。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回应记者提问，在有关新型肺炎疫情的问题上，华春莹表示全球疫情反弹蔓延，团结抗疫成为今次会议各国外长达成的最大共识，各方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疫苗合作，提高地区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今次系列外长会在携手抗疫、疫苗合作、科学溯源等问题上凝聚共识，发出积极信号，为合作抗击疫情提供新的动力。华春莹表示，不少国家呼应中一方的立场，指出病毒溯源是严谨的科学问题，应该坚持科学态度，反对政治操弄。当前各方特别要警惕和抵制各种政治病毒的干扰，切实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河南郑州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自上个月30日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83宗，新增2宗本土确诊病例，入面其中一宗的患者是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他自上个月31日之后在单位集中封闭管理，之前7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昨日第8次检测才显示为阳性。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表示，这种病例说明 Delta 变种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高隐蔽性和初始症状不典型等的特点，有必要进行多次核酸检测，尽快实现病毒感染者周期性见底清零，用最短时间阻断病毒传播。另外，郑州当局发出公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扫健康码、戴口罩，如果有红黄码异常人员，以及不能够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人士，不得乘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系我哋叫严重肝病嘅病人咧，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话咧，死亡率啊或者后遗症啊会比一啲冇肝病嘅人差咯或者高咯。最好嘅 number one 方法系咩咧？就是疫苗，即是很多不同肝病的，譬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甚至脂肪肝啊这些问题呢，大部分的病呢我们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来的。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面呢，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上手摸過沾滿病毒細菌嘅公用物件或設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體就會乘虛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aming News。国家队喺8月2日嘅举重项目有2面嘅金牌进章，而且运动员李文文更加刷新3项奥运纪录，以320公斤嘅总成绩夺得金牌。不过赛事焦点唔单止喺佢嘅身上边，亦都系新西兰嘅一位运动员身上边。奥运历来第一位变性运动员新西兰嘅侯柏特喺爪举首次试举120公斤唔成功，喺过去曾经保持新西兰男子举重105公斤嘅纪录，23岁嘅时候因为压力一度放弃举重，到35岁进行变性手术，今年43岁首次参加奥运，3次爪举都系失败，无缘进入挺举环节。虽然系入唔到决赛，亦都攞唔到奖牌，但系佢嘅参与就成为非常重要嘅奥运历史。美国女子足球队被视为今届东京奥运嘅夺金热门，可惜最终只系取得一面铜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落井 頂下石，直指書波嘅罪人係同佢有過節嘅美國女足隊長韋冰露。特朗普喺一篇嘅公開聲明當中痛批美國女子足球隊係一群激進嘅左膠分子，亦都話嗰個紫色頭髮嘅女人踢得非常差，佢花太多時間搞左膠政治，而唔係努力練波。事實上，特朗普同韋冰露早已結怨，韋冰露時常喺社交網站表達對特朗普同保守派嘅不滿。喺2019年嘅時候，韋冰露被問及如果贏得世界盃嘅時候會唔會去白宮，佢表示佢唔會去白宮受訪問，亦都唔認為會被邀請。而特朗普亦都回應贏咗波先算，而美國隊喺嗰屆嘅世界盃當中取得冠軍。呢次嘅 Gini News 報導完畢， 唔該曬 Tina 咁啊，送咗幾位嘅運動員咧，希望嚟緊喺明年嘅 Games 咧，佢哋可以屢創新績啊！ 係啦，咁但係繼續，我哋都繼續講奧運喎。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奧運嘅消息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其實我哋都今年咧，我哋都睇好多即係唔同嘅訪問啊，亦都有見到唔同質素嘅即係記者去點樣即係訪問呢啲運動員。 係啊，香港有幾位嘅記者已經俾人哋炳到咧，要公開道歉添啦。 係啦，咁我哋就唔係提佢啦。今次我哋提下另一位，即係國內嘅一位記者啦，咁其實係央視嘅，咁就啱啱咧，即係8月1號咧，就有一位選手叫做龔立皎嘅，即係女士啦，咁就贏咗呢個東京奧運嘅女子鉛球金牌啦，咁其實 你嗰份啊 ，Tina 係啦。咁應該俾你講，其實客觀即係中央電視台就派咗一位即係訪問員去訪問佢啦。但係咧，咁佢哋即係講完一輪之後咧，跟住佢就會即係就立刻即係追問佢呢個婚嫁嘅問題嘅，即係話佢啊，你即係將來會點啊？作為一位女性，即係暗示之下咧，就其實佢會唔會有即係對象啊，或者會唔會有準備結婚咁樣啦？咁其實當時咧，各位即係女運動員咧，其實都諗咗一下嘅，即係女孩子的人生。即言下之意就係、是、即運動就未必係佢人生嘅全部啦，就都可能係想知道佢哋關於佢哋嘅愛情問題啊。 即比賽之後，你會唔會結婚生仔啊？係 有男朋友未啊？ 係啦，即呢啲嘅時間。 總之係所有係關於運動同埋運動員嘅問題都係冇問嘅。即於是乎咧，大家就喺度諗啦。若果嗰個推圓球嘅一個男子嘅運動員嘅時候，佢會唔會係遭受到相同嘅問話咧？ 嗯， 系嘛？即系然后佢言下之意就系女子嘅人生同呢个男子嘅人生就一定系不同嘅人生啊？ 系啦，同埋佢哋即系言下之意就系女子人生咧都系要即系结婚啊、生仔啊。 系啦，哇！即系嗰样嘢直情咧封建到咧，咁所以呢个央视咧就同我哋香港咧嗰啲被好多啲网民咧批评为咧即系冇质素啦，即系乱喺度乱咁噏啦，净系喺度咧送绯闻啦，搞到要道歉咧，嗰啲嘅记者咧都遭受到相同嘅对遇，咁啊俾人哋闹，哇！你嘅即系男女嘅性別嘅主義咧，同埋嗰個睇法太過過時啦，你都應該要公開道歉咁樣咯。 係啦，咁其實即係內地嘅即係網民啊，或者觀眾咧，其實都不滿呢一位即係記者嘅提問嘅，都即係不停 hashtag 就係女性能被談論的只有婚姻嗎呢一個 hashtag 去談論呢一件事嘅。 係啦，所以嗰啲嘅價值觀真係過時到嘅地步咧，真係令人貽笑大方。仲有一啲咁嘅國際嘅即係奧運嘅比賽項目啊，同埋場合裡面。即系你仲要俾全世界睇到，系几咁瘀嘅？ 唔系，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想知道，即系每一位运动员嘅，即系可能平时嘅生活咁样咯。但系可能喺呢一刻或者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咧，问一啲咁嘅问题咧，就唔系咁适合咯。即系好可能我哋都会见到阿嘉朗，即系会抱只猫去影相嘅。但系我哋未必会喺嗰一刻就话，哎，你只猫叫咩名啊？ 唔系，所以有啲网民咧，内地嘅网民咧，形容都好好嘅，即系嗰个记者咧，直情好似我哋咧新年咧，然后咧嗰啲催婚咧，嗰啲三姑六婆咁啊。 几时嫁你？ 系啊， 你仲唔嫁？几时饮你嗰餐啊？ 有对象未啊？不如我 介绍俾你啦。 我介绍一个啊，仲 听埋你好似。咁而另外咧，嗱，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咧参加呢个奥运咧，零舍舍咧其实系冇俄罗斯国家队噶嘛。 哦，系啊，因为关于个即系国际赛事嘅一啲禁赛嘅情况底下啦。 系啦，因为佢哋以往系因为有俄罗斯嘅运动员啦，就系违规啦，因为系服食呢一个违禁药啦。咁于是乎咧，其实系今次奥委会咧就系惩罚呢一个俄罗斯国家队咧，就唔可以以俄罗斯嘅国家队嘅名义系参赛，但系有俄罗斯嘅运动员参赛嘅。 系， 但系佢哋咧就以另一个名义参赛，就系 ROC， 就系 Russian Olympic Committee， 即係換句話講，可能中文譯法就係俄羅斯嘅奧委會，而呢個名義係參賽。咁啊，總共大概好似有330個俄羅斯嘅運動員嘅。但係問題，如果佢喺比賽場上面咧攞獎嘅話咧，就唔可以奏俄羅斯嘅國歌，亦都唔可以升俄羅斯嘅國旗。 嗯 ，OK。但我想講咩呢，咁就係今次有人發現咧，就是、俄羅斯嗰邊嘅一啲主流嘅媒體，無論係電視啊、報紙啊、電台去報導有關即係今年嘅奧運參賽項目咧，因為其實今年有好多 LGBT 出櫃嘅運動員嘛。咁每次咧發現原來俄羅斯咧報導呢一啲嘅 LGBT 運動員嘅時候咧，都會用上以下嘅一啲字眼，例如 perversion 變態、abomination 例如即係大概譯法就係、是、總之罪人咧有罪啦 ，abomination 啦、psychopath 精神病患者。哇！真係離曬大譜，大家都知道其實俄羅斯係相當之恐同嘅個角度啦。咁但係問題，你報道國際賽事仲要係奧運會嘅時候，你仲要用到咁樣嘅字眼，而呢字眼咧已經去到國際視野裏面咧，而令到呢個國際奧委會咧都知道，而家咧國際奧委會咧淨要去信咧就係俄羅斯嘅傳媒咧係投訴， 即係有機會如果要報道咧 Tom Daley 獲獎牌嘅話咧，就係、是、呢個可能罪人嘅 Thomas Daley， 冇錯啦， 或者可能係一個 變態嘅 你睇 佢精湛啊， 係啦，咁就喺個十米高台跳水攞到第三咁樣樣。 系咪真系离晒大谱啊？然后要国际奥委会，然后要去信投诉佢哋啊！要强调就话奥运嘅精神，我哋一路以嚟都系强调多元共融同埋包容嘅。你哋咁样报道法侮辱一啲出柜嘅 LGBT 嘅运动员咧，其实系非常之不堪。即系我有少少忧虑咧，佢哋下一届咧都有机会被 ban 咯。 嗯， 咁为咩咧？系嘛？对于运动员嘅生涯，你谂下，运动员嘅生涯有几多少4年先？ 系噶，所以运动员其实都背负好大压力嘅。之前即系香港都有运动员即系球衣事件被指指点点而影响，可能影响咗佢嘅即系发挥啦。咁其实韩国咧有位选手咧，即系女选手系射箭嘅安山啦。咁其实佢都喺今次即系奥运会入边夺得三面金牌咧，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咧喺射箭嘅混双咧、团体咧同埋个人赛入边咧都得到三面，即系得到金牌嘅运动员啦，令人即系好赞叹啦。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啲人都系鸡蛋里挑骨头嘅，就系话佢啊，你做乜个头发剪得咁短嘅？哈、啊！又讀呢個女子大學啊！哈、啊！仲要咩一個？因為台國韓國好多女團咁樣啦，咁有一個女團嘅襟章喺個可能個衫嗰度啦，咁樣就話佢啊，你一定係一個女性主義者啦，你一定係討厭呢、這個即係男生噶啦，或者即都會對佢作出好多即係唔公平嘅即係批評咁樣咯。 你諗下一個國際級嘅運動員代表國家咁高榮譽去參加奧運比賽，都因為佢嘅頭髮太短而俾人指指點點，即係呢嗰種厭女主義同埋恐同嘅情緒，真係去到好肉酸嘅地步。 係啊，同埋我想講，就算係嘅話咧，都唔止佢一個咧韓國嘅女性運動員短頭髮啦，即係另外咧喺呢個嘅 lesbian 界咧，成日喺度討論緊咧，就係、是、呢、這個韓國嘅女排裏面一個咧，一個非常好英嘅運動員啦，佢就係金基真嚟嘅，冇記錯。 真係好英啊！ 好又高啦，個型又好 OK 啦。咁呢啲都係短頭髮嘅運動員，其實有咩問題呢？短頭髮幾方便咯、 即係佢哋都係咁回答嘅。其實因為短頭髮就係方便咯，因為佢哋要做運動要即係都會有啲好大嘅動作啊。咁短頭髮方便去處理嘛？ 唔通你游水都係花拉科西頭咩？哎呀，花拉科西太舊啦，大家唔明我講咩？ 咩同埋游大游水会戴泳帽嘅，游水会戴泳帽嘅， 边个最近啲？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奥运好睇嘅地方咧，今日其实系因为透过一个咁国际性嘅赛事咧，令到一啲咧喺社会上面咧，似乎系好富争议性嘅话题咧，系浮晒上面啊！咁而喺当中，亦都系暴露咗咧好多嘅一啲hatred 啦、歧视啦、一啲无知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今年奥运真系好好睇， 系咁啊嚟紧啦，仲有即系真系今日嘅赛事啦，咁啊大家都继续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啦。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咁跟住我哋会唔会进一步讲一讲，即系奥运嘅运动员佢哋嘅性生活？ 我哋讲咗几个礼拜， 佢哋冇嘅其实。 我哋讲咗几个礼拜噶咯， 即系由纸床啦，跟住系啦，安全套变成 souvenir， 你冇得即刻拆嚟用。 系啦，Tom Daly 拍咗个 video 咁啊，影晒佢即系开嗰箱嘅避孕套啊嘛， 系咯，纪念品咯就系、 是，纪念品咯。即系都唔知道用几耐啊！ 我哋已经即系讲咗几个礼拜啦，所以我都冇冇关于奥运嘅 sex news。 诶，不过首先我想讲一讲，因为都连戏嘅。头先我讲开啲俄罗斯啊嘛，我最近听开一样嘢好笑嘅，就系俄罗斯嘅传媒喺度报道话咧，喺呢个奥运期间咧，就一间当地嘅情趣用品店，就一间 sex shop 就俾人打劫。俾人打劫啦，咁嗰个贼仔咧就入到嚟咧就拎住把刀仔咁样咧就指控咧嗰个女店员啦，就俾钱我先出嚟咁样， 系 咁跟住个女店员咧就话好冷静咁样，就扮踎低，咁然后拎咗一条十八寸嘅雕刀，然后扮嗰个贼仔，扮到佢咧，仲要喺佢逃出呢一个 sex shop 嘅时候咧，仲要追出去咧，嗰条系十八寸长嘅假洋具。咁然后成个过程咧，系喺个闭路电视咧拍咗出嚟咧，好劲！我净觉得佢应该要参加奥运项目， 攻击性武器， 应该要参加剑击啊！ 真系一个攻击性武器咯，唔系因为我都有见过幅相啊，其实都系即系你知咧，佢个刀得咁短短啫嘛，但系佢嘅假人具咁长长咧， 十八寸我都话，十八寸 直胶其实系好重噶。 但系我想问，其实十八寸咁长，即系有需要吗？ 你要问翻买嗰位朋友，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摆得喺度卖嘅话咧，就应该有 demand 嘅， 系啦，点都有 market 嘅呢、這个， 系啦，咁同埋你唔需要真系用晒十八寸嘅， 哦、oh, ，OK， 唔系，同埋因为咧，我哋可以研究一下，嗰个系软胶直胶啦，同埋佢系十八寸啦，所以即系其实佢系有啲柔韧度嘅，咁所以你用嚟挥舞咧，扳落去嗰下咧，其实真系可以好鬼痛嘅。你可唔可以想象一下？即系你唔好用咸湿嘅角度去谂啊，纯粹将佢当成一个即系普通嘅攻击性武器咧，其实都几有杀伤力嘅， 同埋都有一定嘅重量嘅，所以扳落去嗰下咧，扳得硬咧，个头会嗡下嗡下。 即系会晕得一阵阵啊！真系 啦， 系啦，即系估唔到系用 sex toy 嚟到去对付贼仔咯，真系鼓励唔到。 即系买翻一两支旁身系咪？但系带出街都食唔晒，放喺店铺咯。嗱，我讲嘅 sex news 咧就真系唔同呢、這个即系奥运有关啦。大家有冇听过咧？一样嘢咧叫做知性恋咧？ 吓？咩嚟噶？ 知性恋咧，就其实即系智慧嘅智啦，即系可能叫做智性啦。咁但我惊智性好似比赛咁噶啦。咁知性其实就系一种咧叫做 佢英文系咩啊 ？Sophiosexual 吓 ，Sophiosexual 系啦 ，Sophio 其实就系同智慧同埋品味有关啦。咁 sexual 就系一个即系性啦 ，sexual 啦， 系 sexual 啦呢个 系啦。所以其实咧，即系其实系1998年咧已经有呢、這、一个即系网络嘅用语嘅，有呢个用语出现咗咧，其实系有少少等同于其实系同性恋咧、异性恋咧、双性恋嘅其中再多一项嘅选择。咁知性恋嘅特别嘅地方咧，其实佢哋唔系追求外表嘅，即系纯粹外表嘅吸引同埋，即系引起嘅欲望咧，唔系外表，而系对方嘅智慧。 intelligence， 冇错。咁所以其实近来咧都有一个 app 新推出咗咧，叫做即系 Sophio 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但系我又冇 download 啦。即系其实佢拣入边咧，都系拣一啲即系心灵相通嘅人。 即系你讲个 app 其实都系交友 app 嚟嘅。 系啦。 咁但系可能咧，大家就系嗰个兴趣咧，就系纯粹去心灵嘅沟通多啲。 唔系嗱，我想问一下啦，嗱，即系同一般嗰啲 dating 嘅 personal 啦，咁但系只不过就系纯粹 for 呢一班即系知性恋嘅人咧。就係、是、去上嘅，咁所以嗰個填個 profile 嘅時候，會唔會同一般人唔同咧？即係 instead of 係填啊，到底啊佢哋身高幾多啊，你幾大隻啊，幾多磅啊嚇、啊，即係個身形之外，係咪有一欄一定要填 IQ 咧？ 係啦，我都諗，唔係 IQ 多啲就多啲人去，即係你中意 啦。咁其實我就冇 download 到啦。咁其實我相信佢都有好多方面呢啲咁樣類似知性嘅， 定係要填 IQ 題咧？ 問題嘅 先至可以填 profile 咯。 其實以一個即係有一個研究所講咧，其實所謂嘅知性戀咧，佢哋都唔係話要追求你 IQ 爆棚嘅。 即係愛因斯坦嗰啲未必係佢哋最 唔係霍金嗰啲嚟嘅， 係啦，因為嗰啲太高啦。咁其實佢哋比平常人高少少就得㗎啦，即係大概120去到135咁樣啦。咁平常人就係大概係110咁樣嘅。即係頭先我講，即係愛因斯坦嗰啲就係160㗎啦，已經去到。咁所以咧，佢哋喺依方面揾呢啲人咧，其實都會即係未必真係注重佢哋嘅外表咯，所以其實對於一啲即係男士或者女士，即係本身未必真係生得咁標青嘅話咧，其實可以去呢、這個即係知性戀呢方面咧去發展一下嘅。 即係可能喺個 profile 度寫曬，我中意咧就係講呢個人類嘅進化論，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嘅嗰啲強項咁 嘅。即係例如佢哋話去吸引即係異性啊或者同性啦，咁嘅方法咧，係可能係佢嘅即係品味啦，或者佢讀嘅咩書啦，或者佢睇嘅咩戲啦，或者佢中意啲乜嘢嘅獨特嘅興趣啦，即係可能。即係你要吸引呢啲人咧，其實可能你要花多啲時間去留意下佢嘅即係社交網站啊，或者社交媒體佢哋係會寫啲乜嘢咯，會中意談論啲乜嘢咯，然後你就投其所好啦，就同佢展開呢個討論啊，或者對話，或者對方可能中意捉棋嘅，你咪同佢捉棋咯。即係反而呢樣嘢咧，會更加燃起佢嘅性慾嘅喎。 盲棋得唔得？ 盲棋， 盲棋算唔算係低智嘅一種象棋？ 鬥獸棋得唔得？細個玩啲鬥獸 棋啦， 咪智力，我覺得就係得啦，就係智力能夠燃起佢心中嘅欲望咧，即系呢个咧，即系个报告咧所讲啦，我上网睇嘅啫，都系咁就话咧，其实可能你哋约会嘅地方咧，即系未必系一啲好浪漫啊，即系啲 即系要喺图书馆， 即系系啦， 喺图书馆唔讲得嘢嘅， 博物馆就系眉目全情咯。系啊，就是、例如 keep 揭本书啊，睇紧译书啊，唔系冇翻译书， 你嘅高智力就系睇译睇紧 霍金。啊！突然间望到佢背后出现，突然间嗰下可能会有一个触电嘅感觉咯，即系佢哋会可能要谂一啲咁样类型嘅活动啊同安排， 然之后就幻想紧宇宙唔知喺某个角落度大爆炸紧啦。 系啦，或者你睇戏咧，你就唔好拣嗰啲铁达尼号啦，就拣即系纪录片。 系啦。又或者是去太空馆是睇黑洞嘅形成。 系啦，同埋你睇完之后嘅重点仲要咧系要讨论。 好深啊！呢个 咧系，即系佢哋话呢个系其实佢哋嘅前戏嚟噶，即系你嘅前戏 系啦，即系要斗高智商，斗 intelligence， 即系未必系要苏空半路啊，或者我要着一件好性感嘅衫。 咁唔系嘅，我觉得苏空半路，然后跟住都讲呢啲嘢都 OK 嘅。嗰样嘢唔违反嘅。我 当然啦，我觉得知性恋嘅人咧，其实都即系有违， 都试过系嘅， 系咁你如果又靓又有智慧，又可以同佢即系。即係有時你知道 dating 網站都會講咧，最緊要能夠即係維持一個話題啦。即係有啲人都會追求，即係除咗即係性慾之外，可能都會你都要傾得兩嘴，我先至真係同你出街得㗎。咁即係我諗知性戀其實都係追求一個即係喺內在同埋外在有一個平衡咁樣，先至可以即係吸引到佢哋咯。咁佢哋都有講到嘅，其實男仔方面即係邊個係知性戀嘅代表人物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美劇《Big Bang Theory》。入面啊，男主角啦，我死都唔記得咩名添。不過佢真名叫做 Jim Person 啦，即係我哋都提過啦，佢都係基嘅啦。咁另外即係仲有做福爾摩斯 係咩 ？Jim Person 真係知性係咩？ 即係個造型啊，即係個造型。 佢老公好靚仔嘅 喎，唔係佢套戲入面嘅造型。 哦，即係佢喺戲裏面就一個知性戀，唔係佢真人。 係啦，因為佢好聰明咁樣嘛，但係 同埋好 nerdy 嘅嘛。 係啦，就係呢六咁樣嘅類型啦。咁就係一個即係代表嘅人物咁樣咯。 即係另一個就係福爾摩斯啦。係 啦，福爾摩斯Benedict 啦，係啦，亦都係一個知性戀嘅代表人物，因為佢係即係永遠都係出口成文啊，或者永遠都係即係大好多嘢講，要解釋一件好簡單嘅事情，但係你又會覺得咧， 人哋破案啦，唔係簡單嘅事情、啊。 係咯，我都想咁講，唔係好多嘢講㗎，佢係真係有 purpose 㗎。 嗯，但係可能佢重要關頭嘅時候咧，佢都會即係大大地討論一番，先至會同你發生一啲氣慾。 咁都好嘅，我覺得呢個紫晴戀咧，喺呢一個咧，下下都係視覺系咧作為主導嘅世界咧、嗯，都讓我哋即係知道其實美麗都有好多種嘅，有啲唔係淨係外表嘅嚇，要去發掘大家嘅內心同埋即係高智慧嘅。OK， 好啦，咁啊接近啊尾聲啦，就自己人嚇，咁想送嚟最後一首作品啦，好似今晚冇咩點播歌咁樣。但係最近我哋留意到咧，就係、是、好多人都洗版啦，提住一隻歌嘅。咁我覺得呢只歌咧都好耐冇聽噶啦。咁我覺得喺自己人呢個節目裡面播咧都係好嘅，因為自己人做咗15年咧，其中一個我哋嘅宗旨都係希望喺呢個壓迫處處嘅世界裡面，到大家都可以做翻自己，全心保存真的我。 剩有几多？问我悲哭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自己人，我是梁兆辉， 我是 Coco， 你是哪个啊 ？Tina， 希望大家都可以骄傲地做翻自己，自由地、放声地做翻一个你骄傲、你最爱的自己。陈丽诗问我。笑着